众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给我讲述了一个女人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她曾经光彩照人，是人人称赞的幸运儿，如今却泯然众人，失去了自己的骄傲，变得自卑又迷茫。那个骄傲又独立的女人到底是怎么慢慢消失的呢？心情不太好，是有什么烦心事吗？ 也算不上什么烦心事吧。嗨，其实也不是我自己的事儿。我小姨今天从北京转机，我这不刚刚送她去机场，现在还真是有点担心她。 担心她什么呢？ 担心她以后可怎么办呢？她现在这个情况，哎呀，我真是不知道她以后一个人，你说这日子怎么过呀？ 这话怎么说？ 唉，怎么说呢？我小姨吧，现在真是无依无靠了。前几年她跟她老公离婚了，孩子也没判给她，她就一个人一直住在广州。 所以，你才担心她一个人不好过？ 也不是完全因为这个，因为以前，唉，不管怎么样吧，你看她妈妈还会跟她一直保持联系，可现在我小姨她妈妈也去世了，小姨真的是没有人可以依靠了。 原来是这样，她现在工作还稳定，其实只要能养得起自己，一个人生活应该问题也不大吧。 嘿，工作呀，这个就是最让人担心的事儿了。 她失业了？ 也不能算失业，但确实也不算稳定。其实我小姨她真的不至于到这一步的，你知道她年轻的时候，所有认识她的人都说我小姨是一个幸运儿，谁能想到现在怎么是这个样子呢？ 听你这意思，你小姨是发生过什么事吗？ 嗨，是，我觉得我小姨就是嫁错了，因为从小到大，我小姨一直都很优秀。其实我这个小姨和我们家的亲戚关系也不是那种特别近，她妈妈我一直管她叫林姥姥，也只是我妈妈他们那边一个关系挺远的亲戚。当时大概是我10岁之前吧，我一直还住在我们老家的县城里，我也就是那个时候跟他们家亲近起来的。哎，小县城地方挺小的，而且当时我们两家住的只隔了一条巷子，加上我妈特别爱串门，所以我们两家的关系一直都很好。而且我们两家之所以能走得这么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林姥姥的老公走得很早。我听说啊，他们当年结婚的时候，林姥姥娘家人是坚决不同意的。可是我林姥姥偏偏天生是个倔性子，宁愿被娘家赶出来，也一定要嫁给林老爷。年纪轻轻的就跟娘家断了关系，所以我在我小姨很小的时候，我就听说是他们母女两个人单住了，生活条件嘛也一直不太好，所以我爸妈也是有能帮得上忙的地方就尽量帮他们一把，走动的自然也就比较多。林姥姥他们对我真的是特别好，我每一次去他们家，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总是会想着我。 既是远亲又是近邻，能想象得出你们两家的关系有多好。 是啊，所以我从小就特别喜欢他们，而且他们娘俩跟所有的街坊邻居处的都不错。林姥姥这一辈子都是勤勤恳恳的，只要有人请她帮忙，比如说做点针线活什么的，她从来都不拒绝。她在我们那儿人缘特别好。我小姨呢，你要说她是我们小县城的风云人物，我跟你讲，这都不能算过。 风云人物，她是做过什么特别轰动的事儿吧？ 嗨，也不能说是什么轰动的事儿吧。不过从我记事的时候开始，她就是我们小县城里，像现在的话说，就是女神一样的人物。我小姨年轻时候，长得又高又瘦，皮肤也白，加上五官又很周正，要是穿上一件好看的裙子什么的，走在路上不知道迷倒多少小伙子。 嚯，这么漂亮啊。 没错，真是特好看。而且我小姨吧，不光是人长得好看，其他的条件在我们那儿是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上的。我记得当时他们家虽然说条件是不怎么好，可是我林姥姥可从来没在学习上亏待过闺女，除了最基本的学费书本费，我林姥姥还在家给小姨置办了琴棋书画一整套东西。那个年代呀，还给我小姨请家教呢。 对孩子的教育这么下本啊？ 是啊。可能林姥姥也是不希望让小姨长大了再过这种苦日子，所以宁愿自己吃点苦，也希望小姨长大了能出人头地。我小姨真的是特别争气，从小在学校里每一次都排前几名，家里请的老师没有一个不夸她的，琴棋书画真是样样精通啊。一直到大学毕业，我小姨那真的是顺风顺水，毕业以后几乎没怎么折腾，就找了一个人人都很羡慕的工作。 怪不得你说她是风云人物呢，我猜当时应该会有不少男人追求吧。 对呀、啊，平时啊，我小姨家里头献殷勤的人那可真是不少，想说媒的更是三天两头往他们家跑。我小时候去玩的时候，还见过好几次我们那儿的媒人呢。 她就是那个时候认识她老公的？ 那倒不是，那些追她的人她真的是一个也看不上。而且我小姨当时做了一个让我们小县城里所有人都吓了一跳的决定，她说她不想一直待在这个小县城里，她要到大城市去闯闯。 她妈妈同意了？ 嗨，林姥姥怎么可能同意呢？但是我小姨跟她妈妈一样，从小就是倔性子，她决定的事儿谁也拦不住。所以林姥姥虽然担心，但是还是拗不过她，就让她去了。那么好的工作，我小姨说辞就辞了，一个人跑到广州，一边打工一边准备报考当时特别火的是金融专业吧。我们当时真的都不看好他这个决定，你想啊，一个人到广州风险太大了。可是没想到我小姨真争气呀、啊，进了一家特别有名的金融公司，工资高待遇又好，而且很短的时间就进了高层。哎，那可是90年代啊，我们那个小县城里边这能算得上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儿了吧。所有人都说，哎，你小姨真是有出息啊，林姥姥这么多年辛苦都值了。 确实很厉害，她也就是在广州结的婚。 对，她当时在他们同行里找了一个又帅又有钱的老公，有了孩子以后就把林姥姥接到广州跟他们一块住。哎，一大家子当时真是要多幸福有多幸福啊。 可是过了十年，我再看那小姨，发现情况跟我们想的根本就不一样。我之前真是没想到，十年时间怎么能让一个人就有这么大的变化呢？ 他怎么了？ 也就是十年前吧，小姨他们一家三口突然回到我们那小县城，虽然十年没见了，可是小姨的样子也没有太大变化，还是像以前一样又白又瘦的，只是笑起来有那么几道皱纹，人看着也不是很有精神。哎呀，我当时怎么就没多想呢？我当时真的以为他们就是路上太累了。我记得那几天大家玩的都特别高兴，我当时见到小姨有好多好多话想跟她说，可是我觉得她好像当时没什么兴致，所以我就想要不然就带她出去玩玩散散心也好。可是我们那天正好要出门的时候，我看见小姨偷偷地捅了捅她老公，让她老公给她点钱。你知道，我从来没见过我小姨这么低三下四的求别人，那可是她老公啊。结果你猜她老公怎么着了？ 她老公不会不给吧？ 没错，我真的没有想到，当时我小姨捅她老公的时候，她老公就像没听见一样，一点反应都没有。我小姨当时没办法，又跟她老公小声说了一句，我要出去，给我点钱。可她老公还是一动也不动，你想当时那么多亲戚朋友站在旁边多尴尬呀。 这都什么情况啊？ 哎，我当时也不知道他们两口子到底是怎么了，不过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发现他们俩有点不对劲儿，当时也就没人提要出去玩的事儿了，而且大家很快就散了。也就是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跟我小姨联系过，小姨也没有再回来过。 听上去她好像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幸福啊。那林姥姥当时过得还好吗？她那次回来了吗？ 那次林姥姥没回来，不过过了几年我还是见过林姥姥一次。当时 她那次回来了吗？ 那次林姥姥没回来，不过过了几年我还是见过林姥姥一次。当时是我特地陪我妈去看她的。 你们去广州了？ 哪儿啊，就在我们老家。我们也是突然才知道老太太其实好几年前就搬回老家住了，她回来竟然都没有告诉我们。哎，我跟我妈去的时候发现她身体是大不如前了，整个人瘦了一圈，气色也不好，一见到我妈就忍不住掉眼泪。哎，林姥姥跟我们说她闺女结婚的时候就没能给她好好把关，听说我那小姨夫条件太好了，能带着他们娘俩好好过日子，林姥姥也是稀里糊涂的就答应了。她说她一老太太也不求什么大富大贵，只要有个人真心对她女儿好就可以，能踏踏实实的过上一辈子。可实际上呢，他们俩结了婚以后也不知道怎么着，这俩人竟然都没跟公司打招呼，就连离职手续都没办就突然辞职了。他们俩真的像鬼迷心窍一样，老说什么炒股赚钱，说炒了股赚了钱就带着林姥姥到国外去，可是到现在你看也没炒出什么名堂。哎，那天林姥姥的眼泪就没停过，我妈只好留下来劝了她好长时间。 怎么会这样？ 我们真的想不明白，他们两口子你说这日子是怎么过的，真是把他们幸福全搭进去了。林姥姥说的吧，他们当时没有跟任何人商量，背着所有的同事跟领导撂下手头所有的工作就回家实现所谓的梦想去了。 梦想？就是那个靠炒股发财的吗？ 可不是嘛。小姨夫撂下工作在家白天睡觉晚上炒美股，整天就想着靠这个发财。我小姨呢，要说是实现当什么画家的梦想，什么都不顾就在家里倒腾起艺术来了，结果不仅没画出什么画来，老公炒股还赔得一塌糊涂。 很快两人钱就不够花了，只能把家里老人辛辛苦苦置办的几套房子给卖了，到处找便宜的地儿租房子住。可是没过多久，这些钱又花光了，小姨夫就只好开始伸手管他爸妈要钱。一开始他们家人也没说什么，可是次数一多，小姨公公婆婆也不乐意了，自己儿子他们舍不得说，所以最后都怪到我小姨头上了。他们觉得是我小姨出的主意，是她在家不上班连累了他们家的儿子，还整天说什么儿子娶了这么个老婆真倒霉什么的。 难道当初真是你小姨怂恿的？ 怎么可能呢，正好相反，那些年股市不是挺不错的吗，所以是我小姨夫先怂恿我小姨辞职的。我小姨夫当时觉得只要靠他炒股一定能一夜暴富，我小姨也是觉得工作压力太大了，又架不住我小姨夫一怂恿就辞职了。可是谁能想到结果是这样呢？所以我林姥姥当初也是因为看不得女儿这么苦，才跑到广州，是想帮帮他们，还把自己辛辛苦苦攒的退休工资都给他们了。你说大城市开销那么大，就我林姥姥那点退休工资怎么可能够一家子人花呢？小姨还不敢开口跟老公要钱，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别提有多难了。我林姥姥这一辈子啊，最疼小姨了，怎么能见得了她遭罪呢？每天又是着急又是心疼的，而且那段时间她那么累，身体啊一直不好，心情也不好，结果心脏还出了毛病，加上我林姥姥以前一直就有糖尿病，所以身体就更差了。有时候想歇歇吧，这么多事儿也歇不了。小姨夫又经常生气，所以我林姥姥累了也不敢说，只能晚上偷偷的一个人掉眼泪。 那家里情况都这样了，他们夫妻俩还没从发财梦里醒过来，难道就准备一直这样过下去吗？ 唉，等他们将来想回头的时候啊，已经太晚了。因为之前也不打招呼就离开了，所以公司也不让他们再回去了，其他的同行还有其他的单位都不敢相信他们俩，所以这俩人在广州也找不着什么好工作了。加上一大家子又要生活，孩子还要上学，都需要钱，留在大城市的压力那么大，他们这才想着回老家发展。 所以十年前你小姨才会突然回来。 对呀，可是回来以后家人朋友看起来都比他过得好，他心里肯定不是滋味啊。而且我之前也跟你说了，刚回家他老公就当着我们全家那么多的人不给他面子，我小姨那么骄傲怎么受得了啊，以后在亲戚朋友面前都抬不起头来，所以他们俩只好又跑回广州躲起来了，跟我们家再也不联系了。 那之后他们的日子又是怎么过的呢？ 回广州以后我小姨实在受不了了，后来就离了婚，孩子判给我小姨夫了。可是你想啊，那小外孙子是我林姥姥一手带大的，结果最后跟了别人家，他心里能不难过吗？所以他也离开广州搬回我们老家住，慢慢养病，小姨就一个人留在广州打拼。我听说她一直换工作，也一直没找着合适的工作。林姥姥呢，虽然不跟小姨住在一起，可是心里还是惦记我小姨，逢年过节的总是给她寄点好吃的东西。就这样一直到前两天老太太去世了，小姨也是在林姥姥去世之后才回了一次老家，给他妈办的丧事儿。 你的意思是，这么多年，他一直都没回过老家？ 没回过。可能小姨也觉得，自己就这么回老家，对不起老人的辛苦吧。他以前总说，不想让别人看不起他们娘儿俩。他做什么都比别人努力， 一心希望着能带他妈妈到城里去过好日子。哎，其实我小姨不知道，林姥姥根本就不在意这些。林姥姥其实最希望的就是女儿能在身边陪陪她。可惜，我小姨直到林姥姥去世才明白这些。这些话也是她昨天才第一次跟我说。今天她上飞机之前还说，这么多年她一直都错了，就是因为怕别人笑话她，所以在最后的日子里也没能回来陪陪她妈妈，没能让她妈享一天的福。我小姨一个劲儿地说自己太自私太脆弱，都是她的骄傲把所有的事都毁了。 所以你刚才说担心她，是担心她一直走不出来吧？ 是啊，我真希望我小姨能重新开始，希望下次见到她的时候还能是原来那个又骄傲又独立的人。 骄傲独立，哎，我突然想到一杯鸡尾酒，你稍等啊。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沃德格、雪莉、白兰地和肯巴利酒调成的，名字叫做寄生花。 寄生花听着有点恐怖啊。哎，这酒是暗红色的，度数是不是挺高啊？ 度数并不算高，至于它的颜色确实是根据寄生花的颜色调制的。你见过这种花吗？ 没有。 上网一搜就能搜到。寄生花是一种很特殊的植物，它通常寄生于葡萄科植物的根上，以吸取寄主的营养为生。虽说是植物，但它除了花之外没有叶，没有根，连枝条也没有，甚至也不会光合作用，只有在需要繁殖的时候才会开出这种暗红色的巨大花朵。所以曾经有植物学家说，之所以进化出那么大的花朵，恐怕就是因为当不劳而获时才会尽力去挥霍吧。 你的意思是说我小姨吗？ 你别误会啊，我并没有讽刺她的意思，只是刚才你提到她曾经是个骄傲独立的人，才让我想起了这种话。你小姨是个很优秀的人，有骄傲的资本，但是独立，我觉得这恰恰是她一直欠缺的东西。可以说这么多年她好像从来就没有明白独立的含义是什么，特别是经济独立对一个女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她曾经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一个男人身上，才会让自己的生活越来越被动，而她的骄傲又让她必须硬撑着去把自己装扮成一朵盛开的花。只是连根都没有的花，一旦失去了寄主又能开多久呢？希望现在的她可以明白，一个人只有独立才能真正的骄傲起来。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那些曾骄傲独立的女人们现在还好吗？原作洛西，改编张月、张维，制作陈寒，演播小群、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环环相扣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留声。